北京时间12连正。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11特别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请听本台记者对大兴三位文化名人的专访，他们分别是收藏家翟旭东、京剧演员季春晓以及画家田中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十九大。 了解大兴文化，提升市民素质，凝神谛听，名家说大兴。 在京开高速西红门附近，有一座城淮美术馆，这里也是北京南城最大的私人美术馆。里面珍藏着众多中国近现代书画名家的作品，比如齐白石的《桃花》、张大千的《松下高士图》、吴昌硕的《雁来红》、蒲心鱼的《鸳鸯》、李可染的《官铺图》，这些都是难得一见的大师级精品。现如今，城淮美术馆已经成了大兴区的一张文化名片。近日，本台记者曹磊拜访了这里的主人翟旭东，听他讲述自己收藏的故事。有一位鉴赏大家的叔叔帮忙长眼，翟旭东从小自然就受到了艺术的熏陶。成年后的翟旭东在机缘巧合下慢慢与收藏结了缘， 有机会跟这些画家呀，跟这些艺术界人接触，可能刚开始你知道这个人叫什么，但是你并不了解，跟他接触以后，他的工作环境展现在你跟前，慢慢看，然后从认识了解到最后，他的理解他的一点一点慢慢的就悟出来了，所以有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收藏是在近现代来讲，基本全是概括了近现代的画家，基本上是从任伯年、吴昌硕从1890几年开始，也是齐白石啊、张大千啊、林风眠、徐悲鸿，到当代我们就收到黄永玉。 翟旭东领着记者从墙上的画逐一讲起。几乎每幅画后面都有一个或者几个故事，其中有一件巨幅画显得十分特殊，色彩明丽，占据了半面墙，它也被作为镇馆之宝展览在大厅里。这是被称作画坛鬼才的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在1990年画的油画作品，名字叫《小院怀人》，可以说是黄永玉先生巅峰时期的花鸟画代表作。 像刚才我跟你说，你看那张小院怀人，其实那张小院怀人你要作为历史来讲，那个很有意思，可能现在活着的那老一辈的画家里的可能就黄永玉黄先生。当时呢，北京呢有一个现在叫雅宝路东二环，那将来有一个大雅宝，是当年中央美院的宿舍，那里住着几位美协主席，那个黄先生也住。那张画就特有意思，其实那张画是当时在那院里种了一个葡萄架，那个后来黄先生呢，1989年、1990年去香港之前，临走之前画的这幅，那叫《小院怀人》。他后来我问过他，他说《小院怀人》呢就是怀念故人，因为当年李可染啊、吴冠中啊、张丁啊、董其斌啊，还有这个李苦禅都在那院里住，都在那院里生活。像那张画，我收那张画，我当时等了大概我等了20年时间，我才收到这张画。所以收藏你也得有这个机遇，也有这精力，也得有这个实力。 在刚才翟旭东先生提到的这几位美术大家中，黄永玉先生算是最年轻的教授了。而平时呢，翟旭东也跟黄先生有着不错的交情。翟旭东指着另外一张黄先生的画作，说这幅画画的就是咱大兴的西瓜。 这个西瓜就是咱们大兴盘古庄的瓜，这典型是盘古庄的瓜，这是黄永玉先生当年过寿时候我送给他的。但是你看他当时很高兴，画完以后就写了这么一段话，你看，说起来人也真傻，五个真西瓜换来五个假西瓜，还挺开心。你看他就是说他有知识性，有趣味性，就是你一定好的艺术作品，一定他要有趣味。你说画不大，但是这种画很难画，因为西瓜你很难表现出，再加上他的绘画的语言，所以这搞收藏啊，一定要强调一个审美性和一个趣味性，在收藏当中你提高你的学识。丰富了你人生的这个文化的经历，大家之间的交流的感情，能拉近这种互动。所以收藏应该是从古人、从前辈来讲收藏，当年也是这种。可能你积累了，你晚上回过头来一看，你看，哎呦，每一个画可能是一个故事。 爱家乡，说家乡，听家乡，身边人，身边事，身边情。大兴人说大兴那点事儿。 听众朋友们，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曹磊对陈怀美术馆馆长翟旭东的采访报道。凭着自己对收藏的痴迷和执着，在叔叔刘文杰的指引下，翟旭东走进了书画的世界。如今他的陈怀美术馆已经成为了北京南城最大的私人美术馆，在这里您可以欣赏到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李可染、黄胄等一大批近现代名家的精品。那在刚才的采访节目中，翟旭东先生也跟大家分享了他自己收藏名家画作的有趣经历。从陈怀美术馆成立以来，每周五都会对外开放一天，也让更多的人近距离地接触到了中国传统书画艺术，感受到了文化艺术的魅力。 你就我们在大兴这么多年来讲，我觉得是这样，有一些人也都来看。刚开始有些人是也懂的，有些老百姓不懂，但是不懂的东西他也能看得出好与坏。艺术嘛，你什么叫接地气，你老百姓喜欢。所以这几年总体上讲，我觉得大兴的老百姓在文化上来讲，从普及上来讲是有一定的提高，然后宣传的老百姓，把老百姓再请进来啊，请进来让老百姓也可以走出去，包括公众期间、节假日期间这些美术馆，甚至一些美术展览、美术评论这些书报、电视资料，大家都看。那现在观众的程度要比以前强得多，生活都好了，也追求一种指数了。在这当中，从我们收藏角度来讲，就给大家起到一种作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美的。老百姓应该从哪边鉴赏？从鉴赏学角度，怎么去看一张画？怎么去欣赏画？来普及一些知识，然后老百姓呢多增加一些这种知识性、趣味性的东西。如果他进入市场，一旦是喜欢上这些东西的时候，他能减少很多误区，就比方说甚至买假的、买错的。 同时，陈怀美术馆入驻大兴以后，翟旭东也积极带动区内文化活动的开展和文化品牌的培养。翟旭东通过多次的协调和走访工作，最终在2014年9月，李可染画院落户大兴，他也因此获得李可染画院落成贡献奖。另外，翟旭东还在陈怀美术馆成立了中国简帛书法艺术院，将吴蔚老师的简帛书法研究引入大兴区。 作为文化的这种角度来讲，我是还是认为就是说有必要多推荐，包括李可染画院引进。李可染画院引进是在政协议案当中，然后咱们政协通过咱们委婉一块落实在系统。简帛吴蔚书法研究院您可能了解了，简帛书法研究院到大兴来，第一本大字典的编排包括出版全部是我们美术馆完成的。 收藏贵在研究，几十年来翟旭东不断的学习和研究，一本本的图录，一摞摞的画册，他也从一个懵懂的外行逐渐变成了一位专业的藏家，慢慢的体会到了收藏的乐趣。现在管理珍藏的名家精品已经将近1000幅，即便是这样，翟旭东仍然说自己现在只能算一名收藏的爱好者。 从我这个人角度，应该作为一个叫收藏爱好者。收藏家什么概念？ 收藏家首先来讲你得可以作为鉴定家，如果你鉴定不了真假，你怎么能当收藏家呢？你承担不起这个责任了。你得能断定这个时代这个时期这个画家这些作品的出处，能鉴别出真假，你才能当收藏家。这是我认为现在这种社会里收藏家非常重要的一点。古人在收藏什么？老一辈人在玩什么？人家玩的是历史，玩的是文化。哎，收藏目的是什么？它有一个娱乐性，有一个趣味性，能往后传，世代传。藏的是文化，藏的是历史，要有过程。所以这个搞收藏呢，它也是一点一滴的积累，它不是一个说今天我喜欢我买来的叫藏家，它不是。再一个来讲，收藏家是真正的叫做文化的保护者和守护神，你能守住这块阵地是很不容易的。 收藏书画近30年，管理的书画精品也在不断的丰富和完善。陈怀美术馆不仅是翟旭东自己的精神财富，同时也对外开放。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欣赏到中国传统书画的美，在喧嚣的都市中给人以宁静，这也是他多年收藏的最大价值。 繁华的都市，清新的乡村，大兴这片天空下每天都会呈现千姿百态的苦乐人生，让我们共同聆听属于自己的故事。人在大兴。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剧《玉皇后打龙袍》，其中饰演皇后一角的便是本期人在大兴的嘉宾季春晓。季春晓，大兴剧院演员，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京剧系研究生学历。季春晓是个准九零，问起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学习京剧，他说：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京剧的呀？ 从10岁11岁吧。 那是家传的还是你纯自己喜欢？ 真不是家传，就是不是像什么梨园世家，我不是。家里小时候也许看过几次戏，然后但其实爸爸妈妈也不是很喜欢，就是艺校去招生，然后就招上了，然后就学了。 那家里人会不会觉得太苦了，一个女孩子学戏，有没有阻拦？ 没有，就是我爸妈就是属于那种你只要你能闯我们就让你闯，然后从小也不是那种特娇惯的特那什么的那种孩子，虽然说是女孩吧，说女孩娇着养，但是我爸妈没有。当时选上以后爸妈问，反正你出去你肯定没家里生活好啊，这个那个的，你去吗？我说去，然后就这样就来了。 一般女孩子要是学京剧，可能多数都会被大青衣的飘逸唯美或者是刀马旦的英姿飒爽所吸引，而季春晓为什么会选择学唱老旦呢？ 其实青衣我挺喜欢的，但从小我属于那种挺大大咧咧那种性格，然后嗓门也大，最小的时候青衣啊刀马这些练功什么我们都练，然后后来就是老师给分到了老旦。 那会不会有什么排斥啊？ 其实这个还真有，因为小女孩嘛都感觉哎呀这样美美的多好啊，就是娇娇滴滴的。但是当时老师反正跟我谈话谈了得2-3次，说春晓你看你这嗓门这么大怎么着的，然后各个条件反正从客观方面给我分析了一下，然后我就我说行， 然后学一段时间呢又不想学了，又去找老师，老师又苦口婆心又劝我半天，然后最后啊说行吧，就先学老旦，然后就这么一直学了这么多年。 京剧讲究唱念做打，对演员的要求很高。学习期间，季春晓虽然觉得辛苦，但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放弃。 我们从小必须，你一进校学校就必须得练抻筋、压腿、下腰，因为我属于那种腰腿，不属于那种柔韧性好的，我属于硬的，所以就是比其他同学就是肯定疼得更厉害。然后有一次压腰，就是你趴在地下，两个脚要支到地下，就这样反着，就像元宝一样反着扣在地下。然后有一次老师给压腰，压着压着我就晕过去了，就不知道事儿了。然后后来老师掐人中，然后又缓过来。现在想想练功还比较苦的，但那会儿小时候你想好全都是小孩一起练功，那会儿好似还感觉除了也许就是被累的，就晚上有时候睡觉都不带翻身的，就一个动作，睡的时候抱着那个东西吧，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那样，就累成那样。现在想想挺苦的，那会儿其实感觉也没不知道苦不苦。小孩京剧以前都讲究打戏，你只要打你这个孩子才能出来。我们小时候练功，一个翻身胳膊抡得慢了，或者虎跳你腿抡慢了，啪啪就直接就上去了，就直接用刀劈儿，或者那种小铜条直接就抽了。 现在也这样。 现在好像不讲究体罚，所以少。但京剧这个东西，其实我现在想想，老师打虽然打着疼，但是真的你能长记性，孩子能长记性，不打不成才。我还挺心里话的。 繁华的都市，清新的乡村，大兴这片天空下每天都会呈现千姿百态的苦乐人生，让我们共同聆听属于自己的故事。人在大兴。 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靳时萌对大兴区影剧院京剧演员季春晓的专访。从艺以来，季春晓师从于李明言、郑子如、李丽萍，学演剧目有《太君辞朝》《李逵探母》《对花枪》等等，可以说大大小小的京剧舞台登上过不少。2012年，竟然还走上了大荧幕。 拍这个电影，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李丽萍老师，是她给我推荐到这个剧组里的。演出的是杨门女将，就前头一折，扮的是佘太君，佘太君巡营的一场，就是春月，就是那一场出来。这个是丹麦导演叫丹，应该就讲的是台前幕后的人，台上什么样，在台下又是什么样，就这样。就包括学生练功，老师在旁边打板，当当当当当当当，更菜更，然后就这种。 上了大荧幕看到自己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其实那感觉有点紧张，然后因为我一直对自己的脸盘很不自信，又太大了脸，然后上荧幕，你想荧幕又是宽的，就怕瘪。但是那个导演说没关系，我们就要这种很自然，就是很本真的啊。我说好吧。然后看到了以后还行，感觉还可以吧。 那你觉得上大荧幕和你在舞台的中央有什么不一样？你更喜欢哪种感觉？ 很不一样。说更喜欢的话，更喜欢在舞台上，就是像今晚这种演出。电影的拍摄它是这样，它是会分好多机位，就是你也许同一个动作，左中右这些你都要不同来好多遍，就它特别的磨时间。但像在舞台不是，舞台就是从头到尾，你就看中间他不可能给你停，你从头到尾你这句唱好了就唱好了，唱不好咱就这么过了，你只能下次演出或私底下你自己再练再找，就这种更喜欢在舞台上的这种感觉。 长远出来想，像很多的大明星他们都很追寻这些大荧幕的感觉。你有没有想过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往这方面来转型呢？ 转型我感觉我是不太可能，但是如果说有这种拍摄的机会或者干嘛的，如果找到我想我不会拒绝。如果我有时间有精力的前提下，我还会去尝试，因为毕竟是新鲜事物嘛，你接触一下他们对你自己也是一种知识的增长。但是说转型，说我要转到电影，我要出多大名，这个没想过。 说说对未来的计划呢？ 嗯，未来的计划，嗯，先做好当前吧，当前一步一步走。因为我是也是去年刚毕业，然后刚到这个单位，这个单位的领导也挺培养我的，然后也挺支持我。尤其像今天这种像这种演出，如果没有领导的支持，我不可能有这个机会。嗯，所以我还是想在现目前的这个单位好好工作，先踏踏实实的吧，一步一步的走，再看顺其自然。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靳时萌对大兴区影剧院京剧演员季春晓的专访。 了解大兴文化，提升市民素质，凝神谛听名家说大兴。 站在巨幅画作《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的面前，记者似乎是能够感受到那个真实火热的年代。画面上中山先生深邃坚定的目光也是传达出了革命必然会胜利的信念。那在中山先生的背后呢，就是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茶灰色的背景也是很有历史感，烘托出了这样的一种凝重悲壮的气氛。这幅画呢，再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风云，反映出了中山先生的光辉人格。在当年呢，他也是夺得了孙中山与华侨国际美术巡回展的金奖，先后在台北、香港、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等的国家和地区都展出过，不少的海外华人华侨也是特意前去观看展览。那这幅画作的创作者呢，就是田中立先生，现任北京印刷学院的副校长。近日本台记者曹磊采访了他，听他来讲述自己的创作经历和教育心得。1968年，田中立出生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他从小呢就喜欢画画。16岁那年，他一个人坐了3天4夜的火车从新疆来到了北京。当时相貌平平的他，就凭借着自己的实力顺利地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 从小画画也是受家里的影响，家里的哥哥姐姐都画。84年上初中，初三毕业的时候考到中央美术学院，就是从新疆到了北京。原来是我是自个儿，15岁自己就坐到北京，3天4夜，而且当时那火车北京站下车之后晚上是11点，他那个公共车是10点40就停了。想从那儿要自己要北京站要走到美术馆，就到那儿半夜了进不去，在那儿等。 他是全国就招30名，西北五省当时就录取了1个， 很有幸通过考试之后啊，顺利录取了。 附中毕业后，田中立又如愿以偿地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的国画系。在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就来到了北京印刷学院任教。 88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那么92年从那儿毕业。毕业之后就来到咱们大兴北京印刷学院，也很有缘，因为当时联系了5家单位都给发了确认函了。最后我认为，因为我本人还是很喜欢自个儿的专业，第二个也很喜欢教学。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是给人经常去上课，当然也是勤工俭学。虽然当时大兴这儿很远，你们可能都不清楚，当时这个学校对面呢就是高粱地、玉米地，就一条马路901跑的很窄一条道，我们这都是杨树，西边都是西黄村，是农村。但是我还是很热爱这儿，就是来了之后我就到这儿从事教学工作，一直到现在。06年，又到清华美术学院读了研究生，所以在这工作了20来年。到这儿呢，开始是一名老师，在他的设计艺术学院执教，逐渐呢走向管理岗位。 在这期间呢，田中立也是创作了大量的画作，作品多次入选国内外美术大展，并且获奖。那翻开田中立的画册呢，可以看到他的画是有历史画和自然花鸟画两种题材，而且他的历史人物画是更有特色的。他是用一种新的角度和艺术语言来表现历史，并且呢是让历史画获得了全新的视觉效果和生命。报道开头提到的那幅历史人物画呢，是田中立1995年创作的。本身的画作呢是长4米、高3米，历时1年多的时间才最终完成。 毕业以后，1995年创作巨幅的国画《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参加呢有国务院、华侨办和永芳集团举办一个面向全世界征稿的这样的一个美术作品展。因为参加这个美术展览，最后入选的作品就100多幅，150、160幅，里面有咱们8大美院的院长都在里边， 所以这个展览最后的规格很高，参展的这个人员的影响力也很大，画展的水平很高。我那个呢被评为金奖，是当年统计是发表率最高的一幅作品。这个展览它是个国际巡回展，到每个国家去巡展的时候，我那张画呢，因为这主题画，所以到哪儿都最中间那一张，然后大家都要到那儿去合影。当时在北京这一站展的时候，在国家博物馆。另外，在1999年澳门回归的时候，我又创作了一幅画叫《落河就要挨打》，那个呢是得了银奖，国家文化部主办的。这两张都是历史画，所以基本上那两张是代表我艺术成就的影响最大的两幅。 爱家乡，说家乡，听家乡。身边人，身边事，身边情。大兴人说大兴那点事儿。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曹磊对北京印刷学院副校长田中立的采访报道。田中立1968年出生，除了现任的副校长一职，他更为大家熟知的身份呢是一名画家。长期以来，他创作了大量主题鲜明的人物画和中国的花鸟画，代表作有《巨幅国画》《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落后就要挨打》《荷花系列》《绿风清幽》等等，其中多幅作品都在国内外的美术大展中获奖。同时呢，他也被授予全国优秀教师、北京市先进工作者、优秀青年骨干教师等等的荣誉称号。那在刚才的采访中呢，田中立先生也是讲述了自己的绘画求学经历以及他的主要的艺术成就。 你看他这跨时空的三个历史人物，这个是那个旧的那个军队的将领，清军将领，他也有抗击侵略者的。这个是那个旧的知识分子文人，这是谁？这是徐锡麟，这是青年，就是从海外回来的那种，代表不同的三个阶层。 在田中立先生的办公室里，他耐心地给记者讲解自己创作的历史人物画。他告诉记者，他从小热爱历史，很喜欢画历史画。通过历史画呢，可以表现民族精神。同时呢，他说这也是他个人的艺术追求。 为什么这么喜欢画这种历史题材？ 从我个人看，一个是专业的这个所学，我就画人物的；第二个，我在上学的时候对历史特别感兴趣。我觉得历史它有一种厚重。再一个，这也是我个人的一种艺术追求。我觉得艺术追求的主题，一定是一种宏大的。 那正如田中立先生所说，他的作品追求的是一种宏伟的艺术境界。那当他看到美丽的生态家园被破坏时，也尝试用胡杨的艺术题材来呼吁人们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作品《不屈》就是描述了一棵在沙漠里即将死去的胡杨，惨白断裂的树干呢，对比着墨色的天空，整幅的画面呢，是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和内在的张力。 我对胡杨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对现在生态为主题，呼唤人们对生态的认识。人在生存的同时，不要这个自个儿的欲望过于膨胀，对自然的无情的掠夺，最后造成的就是生态的恶化。那最终威胁的还是人类自身。所以你看我画的都是这个，包括这个也是这样。这个胡杨倒下了，像一堆白骨似的，对人类生态的一种认识。 那作为工作和生活都在大兴的文化名人，田中立也一直在为大兴的艺术教育事业做贡献。他说自己每年都会带学生下乡去实习，在大自然中去激发学生们的创作热情，这样呢能够给予作品更深刻的内涵。同时呢，他也给区里的中小学美术教师做培训和帮扶，给小学生们开展手指创意画课程。 我认为大兴作为南城，它有它的后发优势，一个是呢集中在新兴的科技产业，第二呢我觉得是大兴成为我们北京市首都南城的一个文化亮点，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要汇聚一系列的文化资源共同来打造。就是我个人也是希望确实作为今后首都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的人才培养基地。我本人现在是生活在大兴，工作在大兴，个人而言我觉得一个是可以利用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的优势，第二呢，我们大兴还有相关的一些文化机构，比如这个李可染画院、城怀美术馆，我们可以共同来策划一些有关确实为大兴人才培养或者为大兴的这一些文化艺术上的工作做一些策划组织。祝愿大兴的文化事业越来越繁荣，能汇集到大兴的每一个人。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曹磊对北京印刷学院副校长田中立的采访报道。